自从嗰晚半夜嘅电话，个世界分开咗两边，我喺一边，阿诗喺另一边，我哋失去咗联络。即使系喺埋一齐嘅时候，我有嘢想问佢，不过唔敢问。佢好似有啲嘢想同我讲，但系讲唔出口。我哋喺一片令人好难堪嘅沉默里边，慢慢咁窒息，开始失控，成日打电话俾佢，问佢喺边啦，做紧乜啦，同边个一齐啊？又失惊无神去接佢放工。有一次佢搭紧长途巴士翻大埔，喺一程车入面，我打咗三次俾佢，最后佢熄咗个电话。今晚又揾佢唔到啦。我一路开住 MSN， 睇下佢有冇 online 啦。冇，只系得一句最新嘅动向，感觉离开了。点解你扯亲啲我都唔明啊？十二点，我啱想瞓觉嘅时候，忽然间醒起，佢好似有写 blog 嘅习惯噶。开头拍拖嗰阵我都有睇，后来又冇啦。点解？佢个人日喺我身边，仲使乜开个 blog 啫？于是我抄翻条 link 出嚟，打开咗久违嘅界面，去了解下我女朋友嘅近况。三月十二日，骤晴骤雨，假如有天意。 我唔想噶，虽然佢承认我生日之后的而且确系有谂起呢个人，但我真系冇谂过会再见翻佢。点解尤可凡要将佢带嚟我面前？ 佢系边个？牛腩饭识得嘅？跟住嗰五篇日记全部都 lock 晒，我用阿诗以前嘅 password 啦，身份证号码啦，佢中意嘅 lucky number 啦，我生日同埋佢嘅生日，同我哋拍拖纪念日，反反复复试咗好多次，但系都冇办法开到。咁你究竟写俾边个睇噶？边个会知个密码？我唯有睇翻佢比较旧嘅日记，时间翻翻去我哋拍拖嘅头半年。 阿仁第一次上嚟食饭，不过佢同爹哋妈咪冇乜嘢倾，反而就同细佬好啱 key， 因为佢哋交流咗好多打 winning 嘅秘技。佢走咗之后，爹哋揦住块面，抄住份报纸咁入咗房。妈咪细细声咁同我讲，佢话：女啊，其实你咁后生，唔使咁快做决定噶，拍多几个男仔都未迟噶。死啦！看来他们两个都不是很喜欢阿仁。我介绍过阿仁给我的 friend 认识，一般的评语都是好仔来的，几老实啦。熟一点的就会说几好性格啊，出来吃饭都不同人 social 的。再熟一点的就会问其实你喜欢他什么。这个问题连我自己都答不到。不过我知道我揀了他就应该好好地爱他。 原来身边人咁睇我啊？点解你完全冇提起过噶？咁你介唔介意啊？ 2007年嘅平安夜，我第一次食跑王之王嘅圣诞大餐，几好味啊，价钱又合理。不过稍为美中不足嘅系，佢好快就送咗我翻屋企咯。我觉得好似早咗啲，乜香港啲男仔？真的不需要有一些浪漫的咩？我知道有时想节目是真的挺难的，但是我只是想要一点惊喜啫，都不算过分啦。 我有的，我有想过的。你记不记得2008年情人节在浅水湾那晚，我借啲意叫你买汽水，跟住用蜡烛在沙滩上面砌了个心形，你回来见到那阵都笑得很大声的。你知不知道对我来讲什么是浪漫呢？我记得和你最浪漫的回忆，就是曾经有一晚牙痛，痛到吃不到东西，于是走落街去了两间药房，一间啡粉，一间凉茶铺，帮我找了很多不同的止痛药和苦茶回来，结果我全部吃完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，还越来越痛。那晚我完全没办法睡得着，想着自己一个眼光光坐天光到听朝看牙医啦。 这个时候你醒了，虽然你好累，但你捉住我的手话， 我陪你啊。 你睡吧，你听日都要上班。 你那么惨，等我陪你啦。 我们手拖着手坐在床边，大家都没说话，直到凌晨4:52，你终于合着了。我望着你侧边的轮廓，已经不记得了痛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再不是一个人。在那刹那，我曾经以为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会在一起。怎样 啊？喂，睡未啊？我同一醒在旺角打冷磨，你来不来啊？ 不来了，你们吃吧。 明天星期日，你不用这么早睡嘛。 牛腩饭啊？ 什么？ 你是不是早排介绍过一个人给阿斯吃啊？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听不到啊。喂喂，我入隧道了，现在迟点说，拜拜拜拜。 我是黄晓思，请留言啦。 冇啊，想知道你安唔安全啫。翻到屋企俾个电话我，我未瞓嘅，等唔到佢电话我系唔会瞓嘅。于是我继续睇个 blog， 估唔到呢两年嚟，佢写咗好多篇关于我嘅嘢。 女人的安全感是源自男人有多上进，系一篇专栏作家嘅文章。我特登剪低咗落嚟俾阿仁睇，点知佢睇完之后嘅反应系 唔系好合逻辑？ 边度唔合逻辑咧？ 点解 A 嘅一种感觉会由 B 嘅行为而决定咧？ 好简单啫。嗱，你做 A， 我做 B 啦。 哦。 咁你拧转面啦。 吓？ 你拧先啦。 喂喂喂，你做乜打我背脊啊？ 痛啊！嗬。咁咪即系 B 嘅行为会带俾 A 一啲感觉咯。喂，你究竟知唔知点解我要俾呢篇嘢你睇噶？ 你冇安全感。 你有冇谂过要自己进步噶？ 即系点啊？ 我唔系话你要有好大成就，又或者搵好多钱啊，但系你都唔使咁安于现状噶。 稳稳定定唔好咩？ 你有咩目标系我想做到噶？ 你唔好要我谂呢啲嘢啦。我放工已经好攰噶啦，我冇嘢想做啊。 阿仁就系冇乜唔好，不过就太易满足。只要银行一日唔炒佢，佢都觉得冇问题。不过作为佢女朋友，我真系冇办法睇清楚我哋嘅将来。 原来你对我咁多不满，我有努力过噶。嗰次之后隔咗两日，我就报咗个 CFA 个试。因为考到的话升职会易啲，虽然后来我又衰咗，但我有为你做过嘢噶，又 lock 咗呢篇又 lock 咗，你究竟有几多篇嘢系唔俾得人知噶啦？我总唔信我开唔到。 喂， 肯打嚟啦咩？我揾咗你两日啦。留咗5个留言俾你，你唔系一个都听唔到系嘛？你仲当唔当我系你男朋友啊？你究竟有几多人瞒住我？你咪中意咗第二个？你呃咗我几耐啊？我话你听啊，你呃到我唔系因为我蠢啊，系因为我信你咋？本来我同阿思差啲就去到最丑陋嘅一幕，不过结果冇发生到。因为佢打嚟之前，啱啱开到嗰篇日记， 好叻仔，咁都开到呢篇日记系我特登写俾你噶，所以个 password 系用咗我哋相识嘅日子。除咗我，世界上只有你知道。早排因为我提过想你做人上进啲，结果你报咗个好难考嘅 CFA 试，我知你为咗我咁做噶。如果唔系，你一定宁愿放工翻屋企睇漫画，都唔会温书啦。唔紧要，今日成绩出咗啦。不过你考唔到，你好难过。而当我见到你冇晒心机个样，我真系忽然间好内疚。其实你份人简简单单咁易满足，几好啊！我做乜要你改啫？我一个人 应该俾佢做翻自己啊。Sorry 啊，你讲得啱噶。A 嘅行为系唔应该影响到 B 嘅。最重要嘅系 A 同 B 系相爱啫。I love you。 喂。 喂。 你未瞓啊？ 摊咗落床未瞓着。冇啊，惯咗俾个电话你啫，冇乜特别嘢，唔一定要复噶。 我头先同我朋友去咗听黄耀明 ，overrun 咗成粒钟，所以啱啱先翻到屋企。 系咩？咁精唔精彩啊？ 嗯，几好睇噶。 咁嚟紧有咩 concert 想睇啊？同我讲啊，等我买定飞陪你睇啊。 阿仁啊？ 吓？ 下次唔好等我电话啦，太夜瞓都唔好啦。早唞啦。 哦，咁早唞啦。